陈洁仪广东话版本的《来夜方长》。我想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因为这些旋律想起了一部快20年前的电影。电影里面的元素其实还是很丰富的哈，有海洋，有海豚，有漂流瓶，有中国功夫的炫酷的武打，还有纯真可爱情窦初开的少女。基本上这几个元素说完之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算难猜。1999年的《玻璃樽》，其实想到《玻璃樽》这部商业电影，不仅有成龙的中国功夫，然后电影当中你会觉得还想起了一票超级大咖，然后甘当配角，比如很娘娘腔的梁朝伟啊，电影当中的角色啊，是这样一个比较女性化的角色。周华健、任贤齐、吴君如都有在这部电影当中出演角色，还有专门搞笑的刘义达啊，黄飞鸿系列电影当中那句经典台词“以德服人”的那一位，他的名字叫陈松勇。但我想，可能更多的人会觉得说，《玻璃樽》这部电影当中里面最亮眼的还是他，因为影片当中他真的是太可爱了，青春可人。而戏外他呢，明艳动人，有一种浑然天成的自然美感，她就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女神舒淇。而今天呢，4月16号也是她的生日，并且呢，她人现在就在北京，据说这一次是来担任北京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所以我们是通过这首歌要祝愿一下舒淇生日快乐。 喂，为了博她好看那儿装出来的温柔，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三缄其口，我要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里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黑胃口，为了不被讨厌而迎合所有要求，为了衬托爱情之上而重色轻友，我要成为某人的某某，而去自己的真实感受里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黑胃口，要爱就爱去心都碎的呆，要爱就爱全部都爱，要爱就爱全部都爱，要爱就爱全部都爱。我的好哥们装出来的温柔，为了避免分歧而犹豫三缄其口，所有的借口全部拿去黑胃口，要爱就爱也爱我滑稽的激流，还要爱就爱也爱我眼放多了的菜，要爱就爱热爱顺其自然的爱爱这种心情足足的在意似是而非的怀疑， 来自阿斯带来这首《嘿，关于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这里是星期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就来自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下午好，我是戴毅。 再次说上一句 Happy Birthday 舒淇，生日快乐，很多人都很喜欢你，在这座城市当中他们都很欢迎你来到这里。要说四月份出生的人对于爱情真的是挺直接的，性子也很耿直，要么就不爱，要爱就爱全部。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叫地上的人，当时不能懂，不能解的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 鸟巢的现场跟五月天一起合唱过这首《知足》，而更多的可能是在 KTV 里面一个人卖力的演唱这首歌。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一的下午好。北京国际电影节昨天是在雁栖湖举行了盛大的开幕式，可能你在周末的晚上已经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 这是北京春天里面很大的一个活动，而对于影迷来说，我想这也是一次盛会，不容错过的盛会。林赛小猴说，戴姨你偏心，怎么偏心？我个人确实很喜欢舒淇，也希望能够他在北京能够听听北京的广播。林赛小猴一看就很喜欢他，我知道，我马上就要说他了，你稍等一下。昨天晚上对于喜欢这一位的影星的影迷们来说，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时刻，因为在昨天晚上他是首度斩获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帝，成为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实至名归的影帝。怎么样，这个铺垫如此不错吧？实至名归这个词终于可以安在他的身上了。而他是凭借了动作片《杀破狼贪狼》当中饰演的警察角色李忠志这个角色，力压刘德华，首度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尽管说平日里面他一直说他自己普通话很烂很烂，但我想这样一个应该说他和他的影迷们都很开心的日子，应该带来一首他唱的歌。我们恭喜一下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古天乐。这个版本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是电影《杀破狼贪狼》的宣传曲，里面听到是古天乐跟吴越的合作。恭喜古天乐获得了这一届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当然尽快的哈，带着你的片子赶快来北京做客。同时也要恭喜一下毛舜筠，她是凭借自己突破性的表演获得了这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所以我很想看的是黄金花，看看她在这部影片当中饰演了一个怎么样的草根家庭里面照顾自闭症儿子的很不容易的伟大的母亲。 Morning sun, I feel you touch me in the pouring rain. 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下午的3:23，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这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昨天很多人在电视机前在看着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也有人呢通过自己的方式在关注着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典礼。昨天没有看到成龙，因为成龙在香港去颁出了一个特别有暖心的环节，叫做颁出专业精神奖。 骄傲不但有谁的心里不是味道，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提醒全好，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伤痛有人抱紧的时候，未来有什么路不敢走。 什么叫颁出专业精神奖？重说，昨天晚上在北京的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没有看到成龙，那是因为他在香港，在香港电影金像奖的现场颁出一个暖心的环节，专业精神奖。获奖的是一个在电影行业工作了30年的茶水，应该说茶水姐，叫杨荣莲。成龙说还是特意回到香港为他去颁奖的，因为每一次在片场当中只要没有看到他就会喊救命。 可以传染给你心情不好，连说一个理由都不需要，可以直来直往提醒劝告，就算争吵也都是为对方好，可以和你商量秘密苦恼，不害怕全世界都会知道。找你找了好久，一个互相了解的朋友，生活有人分享的时候，快乐就变得容易许多。我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还有什么路不敢走。 一个奖项的专业性固然很重要，但我想一个奖项的带着爱的感觉更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好了，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无印良品的这首我找你找了好久当中要暂告一个段落了，稍后进段广告和资讯，我是佳艺，待会儿见。 找你找了好久，一个拿心来换的朋友，伤痛有人抱紧。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北京星空港15年纯熟大成，枫丹白鹿花园，毗邻200亩儿童公园，82至115平法式美宅，实景展示区现已开放，恭迎品鉴。400-020-0101。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计故2016-049号。 北京东中冶兴隆新城红石郡。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这首《红颜白发》当年是在电影《白发魔女传》当中听到这首歌在片尾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对这首歌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而且也会觉得主题曲特别的点题啊，特别的一耳难忘。这么多年过去，现在你还会发现偶尔会在一些电视电影频道当中看到在播放这部片子，然后也会忍不住的从头认认真真的再看到尾。虽然说现在看起来那个时候的一些化妆特效啊、造型啊已经有一些年代感，但是演员的投入的表演还是更多的可能是因为对于张国荣的喜爱，对于林青霞的喜爱，支持很多的影迷会一遍一遍的认认真真的从头看到尾看完这部《白发魔女传》。当然我相信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上半时段认真在听节目的听友可能就会问来，为什么你在说完了第3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得最佳女主角那一位之后， 选择在下半时段播放一首哥哥的歌呢？你就当我是比较八卦吧。3:38，欢迎你继续守候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周一下午的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 摆平善解人意，百无禁忌，爱就会麻痹，不爱也没有关系，诚实到底，不伤感情。 点着眼体，会为你 起，渴望着你的消息，翻来覆去，甜蜜的怀疑，不做神秘，延续着你的好奇，也许喜欢怀念你。 确实可能会特别配搭去想起一些属于从前的事情，因为我刚才确实在看到了毛舜筠获得了这一次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时候，脑中一闪而过就是那个问题，当年她为什么会拒绝张国荣的求婚。 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会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 一句，好久不见。 刚刚我找到了一段文字的资料，但我不确定这一定就是毛舜筠拒绝张国荣的理由。在1994年的时候，张国荣曾经接受过一本杂志的采访，他公开的表白了一段自己15年前的爱情的情史。他说他认识毛舜筠的时候其实是很想追求他的姐姐，只是因为他的姐姐那个时候已经有了男朋友，他才将目标转向了毛毛，这个毛毛也就是毛舜筠。 Taking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things have changed, one thing remains, that they will always have each other. And even though those days have gone, they know here is where they belong. There's some kind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情感纠葛真的成了一段谜，不管说最终原因到底是什么，我想可能留在了无数的容迷，或者留在了很多人的心里的一句话，就是张国荣曾经说过的，如果当年毛毛肯嫁给我，可能会改变我的一生。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和你一起唱节目，就是这样了，稍后在4点是能量恩怨，祝你周一下午愉快。 你不在身边，天涯海角已走遍，山盟海誓不曾遥远。是谁的错，是谁的错，谁都不曾恨过。是谁的错，是谁的错，悲伤早已微弱。哦，爱你爱我，爱 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爱你爱我，是否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每个人的脸都变了，不哭不笑也不在乎。曾经是你的双手拉着我，一次一次温暖我。纵然时空会变，你不在身边，天涯海角也走遍，什么还是不曾遥远。是谁的错，是谁的错，谁都不曾恨过。是谁的错，是谁的错，悲伤早已微弱。哦、oh, oh, 爱你爱我，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爱你爱我，是否爱你爱我，我们爱这个错。我一点也不曾放纵自己，难得你相信，相爱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激情。我平凡地用心爱你，曾是你给我最美的注意力。还是不曾要